这是陈志鹏翻唱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孟庭苇翻唱潘越云的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的原版呢，是潘越云参演的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歌。而在电影当中，潘越云弹吉他的潇洒模样，让孟庭苇呢从此爱上了吉他，也开始学习弹吉他。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10月21日至11月30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天天有奖再拿原厂礼，只要来了都有奖。记住，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

城市少女成立于1985年，成员有两位，黄雅明和邝明杰。1990年推出了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之后宣布解散。城市少女的歌呢，大部分是快乐、青春又动感的舞曲。接下来这首呢，就是他们的代表作品，1987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年轻不要留白》。是来自城市少女的《年轻不要留白》，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陶喆的第二张专辑《I'm OK》当中的《小镇姑娘》。这首歌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为了押韵，把“了解”呢唱成“了改”，而且呢，在2015年央视春晚的联唱节目当中，张也也翻唱了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1年黎明的《亲近你》专辑当中的《如果这是情》，这是翻唱日本著名歌手玉置浩二的作品，而且呢，这也是黎明和刘青云主演的电视剧《人在边缘》的插曲。 如果这是情，我竟不清醒，莫非真的我从来没说明？如果已注定难避这段情，是非多波折，长存未了情。 是来自黎明的《如果这是情》，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很经典的一首歌，这是收录在她2007年《逆光》专辑当中的《我怀念的》。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这首歌呢，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当你开始怀念的时候，证明你已经失去了。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回首？

这是来自吕方的《多爱你一天》。而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选择到了杨钰莹1995年《因为有你》专辑当中的《落花》。这首歌的作曲是毕晓世，而且这张专辑也是杨钰莹从纯粹的甜歌歌手形象转变为都市女性形象的转型之作。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却叫人心动。 是那迷人的模样，但是我心里没有恨，没有爱，只有惆怅。曾经为你痴狂，不相信 闲情，给自己。